感谢你和我患难与共，感谢天我的心有你能懂，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，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恩师赵佩茹不但给高英培取了个响亮的名字，在艺术上也是严格的要求着他。正是老师的严格要求，才使得高英培在相声表演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。各位乘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咱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，依旧是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展开，为您讲述金门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。话说高英培拜赵佩茹为师后，恩师对于他的教育是十分严格。高英培生前曾回忆过老师对自己的教诲，相声是一门说演结合的艺术，所以嘴皮子上和表演上的功夫都很重要。在学艺的过程中，师父总是要高英培起早摸黑的练，并且告诉他 道字不清，如同钝剑伤人，绝不能囫囵吞枣，得把每一个字儿都送到观众的耳朵里头才行。练基本功是一点儿假也掺不得的，有很多时候师傅的要求甚至达到了苛刻的境地，总能挑出他的毛病来。但高英培并没有觉得师傅要求过分，反而深深地感受到这是师傅对自己负责任，恰恰从另一种角度体现出了师傅对自己的爱。高英培不但受到恩师的严格教育，由于他聪明伶俐，所以许多师长也都喜欢把艺术传授给他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相声《破镜重圆》的片段，然后再来接着聊。 父母的婚姻问题不单跟儿女有关系，而且儿女能为父母的婚姻问题起个搭桥牵线的作用。我跟我爱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因为我们住街坊，小时一块长大的，一块上的学，一块毕的业，一块分配的工作，一块搞的对象，一块结的婚。 你这都废话。结婚可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吗？要是你一个人结婚呢，你那神经病，我告诉你吧。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。我们两人感情别提多好了。 好到什么程度？ 可以说形影不离。我们虽然说分配的工作没在一个厂子里，但是我们两个人上班一块来，下班一块走，上班来是高高兴兴，下班来是乐乐呵呵。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块儿。我们俩可以说一块逛马路，一块上商场，一块逛马路，一块看电影，一块吃臭豆腐。 臭豆腐 啊， 我吃臭豆腐在一起吃啊， 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吃啊，他一口我一口。 那花不了多少钱，你买两块好不好？ 那不行，两块就没感情了。 非得一块俩人吃。这得有感情啊。 当然了当然了。 是是， 后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男孩叫大虎，女孩叫小妞。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， 是 搁在一块叫虎妞。 你就那骆驼祥子是吧？ 你才骆驼祥子了，这怎么说话啊？ 虎妞嘛， 我们生的这俩孩子叫虎妞。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感情更好了。 是啊， 好的可以说是蜜里挑油。 你说说， 我如果一分钟看不见他，能给他们厂子打七次电话， 我接得过来吗？ 他要半天找不着我，马上登报寻人。 我至于吗？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，每天晚上我回来吃这顿晚饭，我要不回家我爱人都不吃。就坐那儿等着我，哪怕等到半夜十二点他也在那儿等着我， 饿着肚子， 感情就这么好。他手上要扎个刺我能把他背医院去。 什么我知道的吗？ 扎完了刺又得阑尾炎了。 他怎么这么寸呢？ 就是我们感情好的这样。哎呀，那真叫好的蜜里挑油。 好幸福生活美满的家庭啊。 是啊，好大发了。 什么叫好大发了？ 好的过了头了。 怎么了？ 后来老吵架，后来天天吵架，天天吵架，一天到晚老吵架。 吵架。 嗯， 发生矛盾了 啊？ 找找原因呢？ 找了，找着原因琢磨怎么回事呢？也许是下雨下的天反潮，要不就是刮风刮的把人给刮迷糊了。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，是这 也可能要闹地震。是不是 不像话？不像话， 反常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 找不着啊？ 找不着啊。 找不着 啊？ 找不着我给你找 啊。 这个夫妻过日子啊，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。 哪几样？ 你们甭问。你们是为孩子吧？一个管孩子，一个不让管，容易发生矛盾。 我拦您清谈，您这句话说的没有道理。 是， 我们可不是为了孩子。我们两个孩子别提多听话了，他们俩上学没费过我的事，俩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。跟您说明白了，就是我们不为孩子， 不是为孩子。不是为孩子，那就是为了工作。工作上边不顺心。 那可不是。那可不是 为经济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们两口子经常为钱打架。 我们可不那样。我们可不像你。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搁在我这儿，银行的存折在我兜里带着，我在我们家掌握大权。我有财权呢。 是 我是我们家的财政部的部长。我就告诉你，不是为这个。 不是为这个。你们为什么？ 我们就因为比个比的。 不、你跟你爱人的矛盾为什么？ 为比个比的，就是比谁长得高长得矮，比个玩比的。 您比个干嘛呀？是吧？ 就是比个没事吧？这吃完了饭，我们家有个三开门的大立柜，那有个镜子闲着没用，我们打算把这镜子充分的利用起来，我们就站着比个玩。 就比个？ 哎，一比个，我一看我爱人才到我肩膀这儿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说秀英，你才到我肩膀这儿。”我这么一说这个，这不开句玩笑吗？他急了，干嘛呀？压根就到那肩膀那儿，从搞对象那天就到那肩膀这儿。也不是跟你结婚以后现抽抽的， 抽抽， 你等着买布了，一下水还抽一块， 人没有抽的， 就这么高的个儿，就到那肩膀那儿，干嘛呀？嫌我个儿矮啊？谁个儿高你找谁去？哎，我说对，我说范振宇个儿高，我找范振宇去吧。 不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是 麻烦了。 怎么？ 事情发生就因为您这名字。 我名字怎么了？ 您这名字怎么听怎么像女人的名字。 他怎么像女的？ 是女人都带玉字的。 不见得。 黄爱玉、张小玉、李美玉、红楼梦里林黛玉都是女的。 啊，我这名字也像女的。 你看范振宇吗？他一听，哦，范振宇个儿高啊。好了，那你找范振宇去吧。从今以后你别理我啊，从今以后别理我，去找范振宇去。就这个吵起来了。 嗯， 睡觉了。转天回来下班了，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。 你干嘛去了？ 厂子里开会呀、啊，就在我们礼堂那儿开会。 开会，你告诉他一声。 忘了打电话了，来不及了。 啊、 嗯，回家我一进门一看，哟，今天这空气不对。 怎么了？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 啊， 今儿怎么没晚饭？什么都没有啊？我赶紧说，我说秀英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回来吧，干嘛呀？依着你呢，我还得欢迎你去。我说不是。没那意思，我说我饿了，该吃饭了。哦，饿了， 嗯， 饿了，你想起我来了， 嗯， 饿了，你找我来了， 嗯， 你不饿了吗？ 嗯， 去吧，找范振宇去吧，找范振宇去吧。 我管得着你饭吗？你找我干嘛呀？是？ 哦，我一听他没忘那茬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每天你6点钟就下班，今儿怎么7点半了？ 嗯， 晚来一个半小时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哪儿去了？ 嗯。 我一琢磨，他没忘那茬啊！ 你告诉他实话 啊！我更气他了。 他去， 我说哪儿去了？我找范振宇搞对象去了。 你试试。 我这么一说，更误会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就找范振宇去吧。我说你老跟我比个呢，过两天他给我洗衣服。 嗯， 您说怎么那么寸？就打我兜里头拿出2张票来。 你看电影去了？ 没看电影。 哪儿这2张票啊？ 就是听报告那2张。 你怎么会2张啊？ 有我们车间大王的1张啊。 嗨，你看看， 我就搁我兜里了。 嗯， 他洗着衣服一翻，兜里有2张票，坏了。 怎么？ 我爱人更难过了。 是。 哦，怨他最近老跟我比个儿了，怨他最近老说我个儿矮，老嫌我个儿，他有了外心了。嗯、甭问呢，这是跟范振宇看电影去了。 嗨， 看的什么片子我都知道。 什么片子？ 阴谋与爱情。 他还真会逻辑呀、 啊！好啊，好啊，这范振宇破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，破坏我们家庭，叫他留点神得了。就为这老吵， 嗯， 越吵越凶，越吵越凶，怎么解释也不行，越描越黑。 嗯， 那天实在把我挤急了，我说差不多可就完了啊！你别都得理不让人，干嘛这个？我说你给我再没完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你掐死！ 不，你是怎么说话的？你这是？ 他一听说，对啊，是啊，是你得掐死我，我知道是你得掐死我，你早惦着谋害我了，甭问，这是范振宇给你出的主意。 您说我冤不冤呢？是， 你掐死我呀！你留点神吧，你吃饭的时候你注点意吧。 嗯， 哪天我搁点耗子药把你咬死。 这都是气话， 吵起来这好，连饭都没吃了。 啊， 睡觉啊，睡不着了。 怎么了？ 我爱人琢磨了。他真要把我掐死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 嗯， 我也琢磨了，真要给我搁点耗子药，我再吃什么都不香了。这个、 嗯，那也没法吃了。 没过几天，到他们厂子里头借了间房， 嗯、 另立家庭。 哦，躲你了。 我回家一进门一看，哟，怎么给我来卷包会？这是怎么回事？ 是是。 哦，明白了，走啊！ 嗯、 哎，你走我也走。 你哪儿去？ 我把门一锁，厂子里单人宿舍，我就睡去了。 嗨， 打这儿起我们就分居了。分居4年， 图什么许的呢？ 两个厂子离着是特别的近呢、啊， 哎， 才200米，那真叫咫尺天涯，夫妻互不往来。 我说， 嗯， 你们俩分居这么多年，你马路上要碰上怎么办？ 哎呦，碰见过呀， 好、哦、碰上过。 那天碰上了，错不开了。 嗯， 他领着我们那姑娘喊我爸爸。孩子刚喊完我，他告诉了，别喊他，去跟妈走，上公园咱们看狗熊去。 得，那你倒够熊了。你呢？ 站着那个难过呀， 难过。 圣人说得好啊。 圣人说什么了？ 谁难受谁知道啊？ 这是哪个圣人说的？ 我说的。 你是圣人 啊？当然了，他们都走了，剩我一人，这不圣人了吗？这 这么个圣人呐！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高英培跟随着恩师赵佩如学艺期满之后，便开始了撂地演出生涯。聪明好学的他很受器重，老艺人周德山、吉平三等都给过他捧过哏。通过舞台实践，高英培全面掌握了相声捧逗哏的各种技巧，无论是逗哏的说学逗唱，还是捧哏的蹬扁踹卖，他都是得心应手啊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他结识了相声名家班德贵的徒弟范振钰，并且一块儿表演过相声。那么高英培和范振钰正式结成搭档是什么时候呢？继续来听完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破镜重圆，我再来跟您聊。 就这样四年，愣不说话了，您琢磨琢磨， 痛苦不痛苦？ 怎么会不痛苦啊？ 你们痛苦，这个心情不舒畅，影响生产。 哎，您这话说错了，我们倒没影响生产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可能是化悲痛为力量了，这 都挨不上啊。 不但没影响生产，我们厂子近几年来呀，厂子生产是蒸蒸日上，同志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 哦， 职工同志生活一好了，我们双方的领导又想起我们两口子来了。 我这才想起你们两口子来 啊。 你们领导啊，早就应该做工作。 跟您说啊，以前做过工作，做不了。 为什么呢？ 做我们俩人想不通，我们俩人可以说死心眼找轴子， 这是 全拧在一块儿了。 呵， 我们俩人拧 啊，还有比我们拧的呢？ 谁啊？ 我们工会的主席老肖同志 啊， 和他们工会的女工委员小何同志，这二位比我们还拧了。 怎么呢？ 在一起研究对策呀，研究我们这个办法呀，怎么才能使他们夫妻破镜重圆呢？ 应该是破镜重圆呢。 圆得了吗？ 啊，什么叫圆得了？ 当然了，工会主席找我一谈话，我就表态了。老高同志，我接受咱们厂子党支部的委托呀，打算跟你谈点事儿，关于你跟你爱人这个关系问题呀。我说主席呀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您研究点别的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咱们得一起研究生产，我奉陪到底，千万别提这事儿。您要非让我理他，是不是？我不这么干。我要理他，我跟您说，我跳河去。我说 你跳河去？ 哎，老高，不要这么想嘛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要把矛盾把它激化了。再者说回来了，这个可以说内部的矛盾，多做点自我批评不就完了吗？ 是，你看感情很好啊。 您爱人的厂子里头最近打来的电话， 是 要准备把您爱人送到外地去，搞技术表演去。你看他就为这个事儿走不了。 怎么呢？ 你他走了，你们这俩孩子交给谁呀？ 哎， 这不是成问题吗？这个，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他想的法子，那是他怎么想出来的？ 是 他出去之后，哎，买了块头巾。 哦，头巾。 买了块头巾，把我们那姑娘叫过来。哎，妞，快来，给你这头巾，给你妈送去。你妈要问谁买的，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。您说说，这不教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？这个， 哎，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。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，妈，您瞧头巾，这是谁买的？我爸爸给您买的。 生下了吧？ 拿走，叫你爸爸给范振钰送去。去，给范振钰。 怎么还给我送啊？是， 不要，拿走。不是，我爸爸说了，他给女朋友买的，说女朋友就是您。 收了没收啊？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。 那 边女工委员一看，嘿，这法子可灵。 是， 正赶我生日，给买了瓶酒 啊， 把我们虎子叫来。虎子，来，阿姨告诉你点事儿，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。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。哎，虎子回来，阿姨告诉你句话，阿姨您甭告诉我，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。 哎，他怎么知道啊？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。 哦，他们俩互通消息。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，是他妈买的。我一看这酒，噗， 不要， 咱把它喝了。 不，喝了吧？ 那可不，生我的就行了，咱不管那个了。我那喝着酒，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，趁热打铁， 怎么样？ 继续做工作。 哦， 那天快下班了，我们工会主席说：“哎，老高啊，找你有点事情啊，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。”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， 是 没有。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。 上哪儿去了？ 绕来绕去，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。 哦， 进了电影院的我一瞧啊，我才明白 什么？ 他们娘仨来了。 他们娘仨 啊，就是他们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。 嗯， 旁边留个座。 甭管这座是我的。 是啊， 我当时一看这座，我这火就冒犯着。 甭这么大火， 什么意思？ 要不爱看，你可以走， 走来不及了。走是来不及了。 是， 跟您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想走了。 怎么不想走了？ 好多年没在一块看电影了。您想，我们都来了，坐这儿了，我爱人呢，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他更撅着嘴呢。我一看你撅嘴啊，我跟他挺胸。 挺胸干嘛？ 长腰板啊。说你个矮你不服啊。坐着你还到我肩膀这儿了。 不，你怎么还说呀？ 没敢说，我这心里话是。他也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嘿，此时无声胜有声啊。这阵儿的感情，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。这个 哦， 我一想得找话头啊。我一摸兜，有了。 什么？ 我带着一袋糖就递给我们虎子了。虎子把糖撕开，刚往嘴里搁，我说：“虎子，不是给你的，去给你妈吃去，给你妈吃去。” 呦！ 虎子拿着糖，妈糖，你在他不要，叫拿走，那里有敌敌畏。 我对你都不相信了。 这句话我眼泪可下来了。您说说，我什么时候能把糖里头搁上敌敌畏？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心？咱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，你难得你不知道我吗？我心里多难过，不就因为比个比的吗？不是开玩笑吗？我一难过一掉眼泪，我爱人心软了，掏出手绢递给我们的妞儿，妞儿去叫你爸爸擦擦眼泪去。我把手绢接过来，我感觉这非常的幸福。虽然说这次我们俩人谁也没说话，但是领导一想，嘿，有门了， 是， 把我们这块破镜子，算对上茬了， 应该是破镜重圆了， 圆得了吗？ 哎，怎么又圆不了啊？ 我爱人还有条件了， 什么条件？ 他让我接他去， 啊，接他去 啊。 接去吧， 啊， 接去吧， 您说的可倒简单，搬着不疼的箱接去吧，哪儿接去？ 那怕吗？接， 我凭什么接他去？ 接他去， 我凭什么接他去？你自己走的，我凭什么接你去？再者说，五尺高的男子汉，我接他就多栽面儿，这个是， 这栽什么面儿啊？ 那怎么会不栽面？我把他接了以后再吵架，他得老切跟着我， 切跟你， 以后又吵起来怎么办？他告诉我了，是我乐意回来的吗？不是你把老太太接回来呢，怎么办？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？ 这个呀，你别这么拧了，你去接他去吧。 我才不接了。 你不接，这是你。你真不接去吗？ 那当然不接。 要不我替你背他去。 这里怎么还有你呀？你怎么老掺我们这事儿干嘛呀？我们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，知道吗？ 对，我不掺和了，好。 要没你，我们还吵不起来了。我不接去，人家女工委员小何给他做工作。 是。 我说秀英啊，咱们俩谈谈心好不好？你看这么多的时间呢，我没跟你提过这事儿，你是不是你就回去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何姐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我绝对不回去，我再回去我八天不吃饭。 嚯， 也别这样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你现在有任务，你就走不了，你都不看，你还得看你们孩子了。你瞧你俩孩子受罪不受罪？你都不看孩子，你得看看他不是？你们在一块儿过的时候，你看你把他捯饬得多干净啊！那衣服穿得老那么板板丝丝的， 就是。 你瞧现在都什么模样了？浑身都是跟油包一样了。你仔细一看，跟出土文物似的，这个。你难道不心疼他吗？从工作着想也应当回去。我跟您说，我这么多年我也没跟您提过，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不回去，我回去我绝对我八年不吃饭。他有了外心了。 外心？ 他在外边跟范志毅搞对象了。这 嗨， 这小何一听，哎呦，你呀太不爱好文艺了。你知道范志毅是谁吗？范志毅是说相声的。 对， 老头儿。 哎 呦。何姐呀、感觉这范志毅是男的。工会主席一瞧有门了，赶紧给我们一人带上朵大红花，敲锣打鼓就把我们送回来了。 哦， 哎呦，刚一进我们胡同那个热闹就算 热闹， 看热闹人那个多嚷嚷，快去瞧瞧去吧，高英培的爱人又结婚了。 又结婚了？ 一进我们院一瞧，我可受了感动了。 怎么了？ 我们屋里头贴了一副对子。 对子 是我们工会主席给贴上的。 这上联是 为祖国同心同德干四化， 下联呢？ 愿你们破镜重圆情更深。 横批 第二次握手。 是第二次握手，用的还真恰当。 进了屋我一瞧啊，我们这屋子布置的比新房还干净呢。比我结婚的时候都热闹。 是， 大家说快谈谈吧。这阵我们工会主席说，同志们，今天这件事情我也很激动，我呢现场做了一首诗，我在这儿给大家朗诵朗诵。 做首诗？这诗是怎么写的？ 六中全会奏凯歌。党的政策暖心窝， 是 为给他们牵红线，我好话说了16车。 费劲不小啊。 工会主席念完了，人家小何说话了， 是 女工委员，十六车算没白费事，他们总就算和好了，破镜重圆了，他们现在没条件了，该我提提条件了。 什么条件？ 为他们这事儿我腿都跑细了，鞋都跑破了，您瞧瞧，高跟鞋都变成平底儿了。 呵， 让他们俩人陪我鞋，大家得起哄啊。哎呀，新郎，哎，你快表表态吧，管我叫新郎。 那你就说说吧。 我一激动我也说了四句。 你怎么说的？ 贯彻决议增干劲儿，工会为我们办好事儿，感谢领导，感谢党，我再也不当活光棍儿。 说心里话了， 大伙儿这是更起哄了。那新娘怎么回事？别忍着，快点表态。你看我爱人跟我行， 是 那本事大了。现在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，光在那低头，一句话也不敢说了。 是， 也别说，还是我们小虎子 啊， 给他妈算解围了。 他怎么解的围啊？ 叔叔阿姨们，现在我妈心里特别的激动，她说不出来了，我替我妈说四句得了。 哎，他怎么说的？ 敲锣打鼓带红花，我和妹妹笑哈哈，他送头巾我送酒，为了我爸爸娶我妈。 是啊。 欣赏完了高英培、范振钰合说的相声《破镜重圆》，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二位是何时正式结为搭档的。那是在1954年，高英培、范振钰一起来到天津和平区曲艺杂技团，并结为了搭档，从此拉开了两个人30多年合作的序幕。刚开始合作的日子里头，高英培和范振钰正是风华正茂、精力充沛的年龄，深入生活、创作、演出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虽说是忙点累点，但觉得生活很有意义，人生很有价值。不过正当他们干劲儿十足之际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文革中二人会放弃相声吗？我们将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呢，继续跟您聊一聊高英培的相声人生。随后为各位带来一首周传雄演唱的歌曲《只要你还在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雄、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这寒冷的冬天，茫茫的白雪覆盖些过往，埋藏苦涩的心怎么解放？路好漫长，心好慌张。受过了太多伤，渐渐我失去爱的信仰。当我感觉到失望，被囚禁在黑暗的地方，你像一盏灯光，在为我清楚的照亮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还让我握着你的手不放，就如同紧握着全世界最后的坚强，我就不用怕孤单，我就不用再躲藏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能陪着我到世界的终站，困难中你陪伴，风雨飘摇也是天堂。的温度就像一种幸福力量。囚禁在黑暗的地方，你像一盏灯光，在为我清楚的照亮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还让我握着你的手不放，就如同紧握着全世界最后